但是后来呢，人家经过调查了解，首先这个说他致癌，那并不是说就一定吃肉就得癌啊。你这个都他太科学的看待这个事情嘛，什么东西吃多了对身体都不好，是不是啊？你得适量嘛。今日一句话新闻，京华时报说了，天安门城楼还有这个城台大修获得批准，城楼子要大修了啊。对了，北京青年报说呀，这个说是现在啊，咱们本市集中整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，交警一个多钟头之内查获了42辆涉牌车。就说啊，集中整治这个当然是必要的，但是呢，咱真的不能再搞一阵风了，是不是？您说今日人物是吧，一位男明星，一位女演员，那个车坏了，有故事了啊。不是，他们俩人没关系，两码事啊。这男明星啊是一位张先生啊，说是最近也不怎么着，就呵，就家伙啊，是涉及什么私生女，哎呀，人家索赔来了啊，妈妈带着孩子来了，哎呀，说你看看这事儿你得管呐，是吧？皇阿玛，是吧？你看看皇阿玛嘛，是吧？这谁是皇啊？谁是皇阿玛的格格呀？哈哈，是啊，可说呢。今日人物之二，北京晨报说的一位歌唱家于女士。就是他误传了严老爷子那个消息，那出面道歉了吗？那我说啊，这个也许是出于一种关心，但是呢，这么做呢，老实说，甭管您是不是什么所谓的名人，还是怎么着，在微博上头出言，一定要格外谨慎。您说是也不是呢？ 哎，我说，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不报啊？ 必须有啊。这个4903手机尾号的朋友说的好，是吧？我们跟你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啊。1723说是最近这城子工作忙啊，很少跟咱们互动，没有关系啊，您要忙您就忙您的。4395说这明目张胆的低下油，有关部门他瞅不见吗？可说呢。9866说扬州炒饭那个事情应该不是一个人干的吧，一个人炒不出这家伙成吨成吨的饭啊，可说呢，是吧？这个浪费应该是有人应该担负责任啊。昨儿咱们听众说了得追责嘛，是不是啊？很多朋友啊，这是阳光师傅，哎呀，这个集中整治这平常咱们也得抓紧呢，是不是啊？你都集中整治了，你平常干嘛去了？可说呢。摇摇枝桃，哟，说的太对了，这一阵风这整治啊，真是哦哈，这以后咱们得注意，是吧？那必须的，常抓不懈嘛。平常是吧，说是这个啊，这个最近好像是出去玩去了，是吧？啊，小罗啊，谢谢啊，呵呵，谢谢啊，您中奖了啊，您中奖我谢谢什么呀？不是，这您不是给我们脸吗？支持我们嘛，是吧？给您中奖那是应该的嘛。是吧，50后也来了，这个哎呀，名人也是普通人嘛，这个做人都得低调嘛，你可说呢，敏敏啊，这真是啊，这个美羊羊是吧，这个违纪的官员这个处罚还得啊，这个严肃纪律和法纪，那必须的。玉儿珍惜每一粒粮食包，夭夭之桃是吧，说是延庆话啊，延庆话我老家来了啊，哈哈，说是把这个跑说成扯。是啊，好好好，太好了啊，我一会儿就扯了，哎，哪儿扯去啊，我下节目了吗？行走天下啊，谢谢您说咱们京戏放的还行啊。张伯荣，哟，提款机渴了，这太可乐了，可不是吗？啊，北京歌哨呀，浪费呀，也是啊，你看那个学校里头是吧，注意到了啊，又见青天啊，该查就得严查，必须的啊。李师傅啊，也来了，也来了，大伙儿都来了吗？是吧？那大侄女今儿没来啊，就是学习紧张啊，学习紧张。对了，啊，难忘的中国之声，呵，这老朋友啊，抓紧时间啊，继续跟各位聊着。呵，这家伙都是感情闹的啊，也不是感情，这都违法了，这咱就别说感情了，这什么事儿啊？北京青年报言道啊，说是头些日子朝阳来广营那边派出所接到报警，快来吧，着火啦。说是北郊小区居民楼24层，呜，爆燃了。过去之后啊，赶紧救火车给灭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哎，这是两口子啊，不对，前两口子离婚多年，但这男的一直住在女的他们家里头。 那你得搬出去呀，不能老住一块儿啊。到法院，法院给断了，让这男的呀走人。结果呢，这个前夫是一怒之下把房子给点了。嚯、 哦！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、啊，继续听啊。哎呀，你看这个话里话外是吧？加了加外嘛，加了加外，哟，这家伙呀、啊，这闹腾啊！京华时报整个多半个版，说是那个为了幼儿园教育孩子这个事情，家长不干了啊，跟幼儿园对簿公堂，这事儿还挺乱和。简短截说吧，貌似这小孩呢，小男孩的淘气，说这个幼儿园是阿姨啊，这管教的方法呢，可能有那么点不太合适吧。甭管是对还是不对，反正是家长是不乐意了。家长不乐意呢，双方一合计，说幼儿园说那让老师道歉行不行啊？家长不答应，呵，就为这个家长也急眼了，呀，到微博上我给你们反映去，反映你们这个幼儿园的情况。幼儿园说那不行，你不能在上头拜访我们呀，怎么办呢？首先是幼儿园把家长告了，家长一看你这不是恶人先告状，我跟你没完。于是乎呢，反告，哟，双方就开始啊，就开始这个打官司啊，各说各话的。我一看，呵，这家伙。这个光这记者师傅得写了得有好几千字，恨不得多的点事儿啊！我说啊，这么点事儿他好说好商量不行吗？有些人啊，在那个微博上头说老实话啊，这咱们就把这事儿先撇开不说这个啊，但确实有人利用微博反映个人的一些诉求，但是呢有点任性，甭管是措辞啊还是怎么着，那就说有些事情刚才不是说嘛，哎呀，这个媒体发声一定得谨慎，做人得低调。普通公民也一样啊，您说话您也得注意前因后果是吧，身前身后各方的影响，您说是也不是呢？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、啊、继续听啊。咱说清楚啊，我不是跟这案件有什么关系啊，他们打官司打他们的，跟我这没关系啊，我这是外插花多说了一句是吧，跟这事儿没有直接关系啊，别回头把我告了。对了，这个再说一档子事儿啊，京华时报的报道，嚯，这家伙还有这个事儿呢，喝高了。事情发生在这个今年的三月份，昌平区马池口镇，说那小子啊醉汉，哎呀酩酊大醉，喝高了之后走路摘着歪歪离了歪斜，来到